童心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盘算着，如果婆婆真的回老家了，这间房子就可以改造成画室。赵修齐感叹道， 600万呢、在义城都可以卖别墅了。 腾飞的妈妈插嘴说， 那个老头子竟说些扫兴的话，义城能跟都城比吗？ 你爸呀天天嚷着让你们回义城，实际上你爸每次跟人聊天都不忘告诉人家，我儿子在都城工作。 呵，嗓门扯得比谁都高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 腾飞妈妈点破了赵修齐的心思， 让你们回义城是担心你们在都城混不好，现在行了，大房子买了，腾飞也当上科长了，我就放心了。 爸，腾飞当的是总监，不是科长，公司里没有科长这个级别。 童心提醒道， 反正都是官儿，差不多嘛。 赵修齐心中的石头着了地，他打心里感到高兴。看完新房，赵腾飞带着全家人去吃了一顿烤鸭，以示庆祝。回到家里，童心换了床单被罩，把卧室收拾得干干净净。 妈，今晚您和我爸睡里屋吧，我和腾飞睡客厅。 我们在客厅都睡习惯了，折腾个啥？ 妈，这些年让您受委屈了，我们嘴上不说，心里哪能不难过呢？ 咱这房子已经卖了，下个月就得给人家腾房，您呢去里屋住几天吧，以后想睡都没得睡了。 童心拉着婆婆的手说了几句动情的话， 只要你们能混好，我和你爸睡哪儿都行啊，我们在老家的房子大着呢，还怕没地方住？ 等多多上了幼儿园，我就回义城去，你爸这回专门来看房子，要说这些年把老头子一个人扔在家里也怪可怜的。 赵腾飞说，爸，等您退休了就来都城和我们一起住吧，现在房子大了，有您住的地方。 我才不来呢，你没上班，我跟你妈两个人待在家里跟坐监狱一样，还是义城舒坦，在家里种花钓鱼，跟老伙计们打打牌，抽空再带你妈去旅游。 赵修齐畅想着以后的生活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夜里童心睡沙发，赵腾飞在沙发边支起折叠床，两个人头挨头躺下，兴奋得睡不着。 腾飞，明天去给你办张健身卡吧，你该健身了，咱们还得奋斗20年，还有200万的贷款等着咱们呢。 童心看着赵腾飞，突生感慨。赵腾飞的头发越来越稀，肚腩越来越大，这都是赵腾飞坐在电脑前埋头工作造成的。这些年童心自己虽然很辛苦，但他知道最辛苦的还是赵腾飞，他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。不是赵腾飞努力工作升职加薪， 他们不可能买下大房子。别总想着200万贷款，只想着每个月10000多的房贷，咱们呢，就不会有那么大压力。你这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，想不想都是200万呢，又不会变成20万。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，这房贷也不可能一天就还完呢。买了大房子就该好好享受生活，至于房贷有我呢，年底还可以涨薪，年薪差不多能到50万吧。如果不吃不喝，4年就能还清房贷了。老公，辛苦你了。童心摸着赵腾飞发亮的额头，心里充满着感激之情。咱们很久没有和陈飞扬他们吃饭了，要不要聚一下？ 你是想告诉人家咱买新房子了吧？ 别那么庸俗，我是觉得咱们这些年为了省钱日子过得太清贫了，你应该有正常的交往。我知道你喜欢和他们聚在一起吹牛。 哎呦喂，什么时候变得善解人意了？别装了，你呀，就是买了大房子想出去嘚瑟一下。 那怎么了？我就是想嘚瑟一下，我老公辛辛苦苦赚来的，又不是偷来的。 童心骄傲地说，你呀，俗气。 嫌我俗气啊？那你把新房子装修好了就净身出户去找个不俗的吧。 童心伸手去摸赵腾飞的痒痒肉，被赵腾飞一把抱进怀里。赵腾飞顺手关了灯，两人相拥着躺在狭窄的沙发上。赵腾飞抚摸着童心的肩膀、后背，一直到脚踝。童心胖了，腰间有很多赘肉，屁股也不像刚结婚时那么有弹性了。童心也抚摸赵腾飞，曾经白净清瘦的脸庞变得黝黑圆润。那些年赵腾飞引以为傲的四块腹肌也变成了晃晃悠悠的大肚腩。黑夜里他们两人用手指洞察着彼此的改变，身体摩擦的过程不再那么亢奋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历经岁月打磨的幸福。这幸福踏实厚重，还有些许伤感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餐桌上的氛围出乎他们的意料，没有久别重逢的热情，也没有高谈阔论的热闹。简单寒暄之后，秦昊和陈飞扬开始没完没了地打电话，女人们哄着孩子，东拉西扯地聊起育儿经。赵腾飞自己打开一瓶啤酒啜饮，不时地瞟一眼两位忙着打电话的同学。 哦，嗯，啊，好，我帮你打听一下。不用客气，都是自己人。 这是秦昊打电话的节奏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听，不时地发出一些声音细微的语气词。旁观者从他的电话里几乎听不出任何信息。秦昊的语气真诚而老练，既不敷衍了事，也听不出有什么热情。连秦昊脸上的表情也都像雕刻出来的一样，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变化。期间，秦昊只是站起来朝窗口走了两步，那是因为陈飞扬的声音实在是太吵了，他们接电话的神态形成了鲜明对比。 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你这么多理由，我要结果，你懂吗？我花了几千万的广告费，要的就是交易数据，我只看数据。你给我听着，我要求你把这个人给我挖过来，钱不是问题。 这是一头咆哮的狮子，每一根头发都精神抖擞地伫立着，电话另一端的人随时可能被他一脚踢开。终于两个人都放下了电话。童心在想，怎样才能把买新房子的消息告诉他们呢？秦昊问： 腾飞啊，说说看，有什么喜事儿？ 嗨，我就一小打工的，能有啥喜事儿啊？哪像你们，一个升职，一个发财。 陈飞扬露出诡秘的笑容。 哎，让我想想看啊，一定是买房子了。 哟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嘿嘿，我猜的呀。买车、买房、换新娘，这是中年男人的三大喜事啊。你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你小子车没换，嫂子没换，那肯定就是换房子了呗。快说，买哪儿了？ 陈飞扬真是鬼机灵。 哦，是长安公园五环边上。 多少平米啊？ 秦昊问。 140平米，贷了200多万。 哎呀，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500块。 这是赵腾飞想要的问题。这次聚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他们自己买大房子了。当然，赵腾飞得考虑秦昊的感受。为了略显低调，他刻意强调了一下贷款的事。 真好，以后啊，咱们就可以经常聚了。 陈飞扬适时地插了一句。 童心问： 飞扬，你也换房子了？ 嗯，去年买的。 买哪里了？ 童心迫不及待地问他。 东四环的京城墅。 土豪啊，多少平米啊？ 童心这个问题脱口而出。2年前，他和赵腾飞去看过京城墅，也只是看看而已。那是四环内唯一的新别墅，最便宜的叠拼也要1000多万。 是叠拼，买的时候觉得还不错，住进去以后发现这物业服务水平啊太烂了，车位也很紧张，每户只有一个车位，整天堵得水泄不通的。 陈飞扬没有正面回答童心的问题，他不想用一个赤裸裸的数字与赵腾飞的新房子形成对比。陈飞扬在脑子里快速地搜寻着京城墅的种种缺陷， 那些缺陷像一瓶泡沫膨胀剂快速地注入每个人体内，使另外两个男人内心塌陷的地方得以重建。接下来，包间里的气氛越发尴尬。秦昊和赵腾飞都不作声，陈飞扬一个人自说自话。从央行加息，到南海局势，再到英国脱欧，陈飞扬对所有新闻事件的分析，最终都会落到对世界经济趋势的判断上。和之前无数次聚会一样，陈飞扬把同学聚会当做了无所顾忌的演讲台，台下的听众都是他的兄弟。陈飞扬不用担心他们会中途离场，也从不渴望他们有什么回应。他唯一想传达的信息就是，我站在潮头，我看清了世界。秦昊突然一反常态，发起了牢骚。 飞扬，你能说点有意义的吗？这世界经济跟我们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股市跌停了，我一个月拿8000块钱工资，涨停了，我还是拿8000块钱的工资。我很讨厌听别人谈论宏观经济，那些东西离我们太遥远了。你们不觉得吗？现在弥漫着一种让人恶心的浮躁。大街小巷的咖啡馆里，大酒店里，人们都在聊什么？10个人有8个在聊创业。他们声称只要找对了风口，猪都能飞起来。结果呢？风停了，摔死的都是猪。这个社会总得有人扫大街吧，总得有人当厨师吧，总得有人在公司里当螺丝钉。都去创业当老板了，谁来打工啊？谁来干那些最基础的活呢？显然，秦昊对陈飞扬的宏观经济感到厌烦，他不愿今晚的话题停留在大房子上，他想跟大家谈谈生活，谈谈他的观察和思考。哎，秦昊，你刚才说咖啡馆里10个人有8个在谈创业，我想知道另外那2个人在谈论什么。秦昊发表完长篇大论，童心第一次有了想和秦昊聊天的欲望。他发现这个生活在体制内的人，只要放下架子，撕去面具，也有着不让人讨厌的一面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体会变化，是否就是